会是谁让你在我面前变得冷却，干脆就把自己收回，往往你对一次把心烧成灰，痛到痛没感觉， 现在是北京时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澎湃汽车城地址：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向西200米。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桌中新闻， 桌中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桌周新闻。3月23号，桌州市市长陈宇主持召开市政府8届二次常务会议，会研究并原则通过了桌州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合作协议书，会研究了关于实施农村公路改造提升工程的请示，会研究了桌州市政府投资项目概算管理暂行办法，会议还研究并原则通过了京南经济开发区申请创新科技园综合开发成本资金事宜，听取了桌州市千万元以上拨款项目情况汇报等。陈宇对拆违工作、智慧城市、保障房建设以及项目建设等几方面工作做出了具体安排部署。3月22号，桌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市委常委副市长范德虎，副市长李庆林、赵玉芬带领桌州市考察团赴中关村发展集团考察学习。考察团一行先后参加了中关村创业大街展示中心、3W 咖啡、黑马学院、海淀区一站式政府服务平台、京东智能奶茶、领创金融咖啡、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中关村软件园等地，听取相关负责人对企业发展规划、管理机制、运营模式等方面的详细介绍。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桌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心盘点，囤积太多的诺言，风太久过。

拥抱的温度。我像个观众看自己演出，随剧情追溯消失的感触，灯火阑珊处我已知足，世界再荒芜我还有一棵树。回首来真的很在乎这一路走过的和收获的幸福，眼泪有多咸，笑容的背后多无辜，好想说我真的很在乎。孤独多无助，就仿佛一场梦要落幕。最爱我的人，你们都身在何处？好想说，我真的很在乎。好想说，我真的很在乎。 很在乎，来自杨坤。他早年出名的作品你还记得吗？叫无所谓。从无所谓到很在乎，这样的心路历程啊，是能够体现出一个浪子到一个成熟男人的转变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蕙有着非常漂亮的嗓音的女歌手演唱的《今宵多珍重》。

这岁月走散，忍不住回头看，剩下的只是片段。生命不断转弯，起起落落变成习惯，爱情像是考验，从不承诺永远。 从来都无法得知人们是究竟为什么会爱上另一个人，我猜也许我们的心上都有一个缺口吧，它是一个空洞，呼呼的往灵魂当中灌着一些刺骨的寒风，所以我们急切的需要一个正好形状的心来填上它。就算你是太阳一样完美的正圆形，可是我心里的缺口或许恰恰是那个歪歪扭扭的锯齿形，所以你填不了。所有的悲伤总会留下一丝欢乐的线索，而所有的遗憾总会留下一处完美的角落。在冰封的深海当中找寻一些希望的缺口，在午夜惊醒的时候蓦然瞥见了绝美的月光，内心当中正好符合能够填补得上缺口的那个适合人，就是你心中的最爱。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作品，李宗盛山丘。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

在我的印象当中啊，一直都是那种朗朗上口的口水歌，不是那么的深刻啊。他翻唱周传雄的记事本，算是带点伤痕的吧，这跟他的声线有一些关系啊，不是特别的嘶哑，不是特别的颗粒感啊，他是比较明媚的尖音华丽的部分比较多，好吧。我想呢，这跟他的企划或者说经纪人也有一些关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的歌手艺人啊，好像又是在幕后啊，更多的一些挑选题材呀，或者是演艺的事业的发展和计划啊，是这些经纪人、演艺公司他们来决定的。所以有的时候呢，艺人也是要看运气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好像已经有很长时间不给他包装的。很可怜的阿杜啊，带来这首《思夜》。最早呢，他跟杨坤一块出道的时候啊，两个人的声音还经常拿来比较啊。那个时候阿杜的风头是要盖过杨坤的，可是现在呢，阿杜啊，似乎这个歌手的层面啊，还是比较单薄了啊。他的艺人的多栖发展的空间是远远比不上杨坤的啊。杨坤32倒是。 我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一场雨湿了一夜，你的温柔该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线。 我的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梦在哽咽。两个人湿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眼。怎么行？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一场雨湿了一夜，你的温柔该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迷途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小电话湿了一夜，我的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梦在哽咽。两个人湿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眼。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眼。 14点整，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